鬼把船十里那茶街呀后三，说好跑一出在俺们赵家呀办，赵家搬起山儿刘家毛毡，说毛地里哈卡阿爸盘有呀哈看，说毛地里哈卡我插上了那个三卷，我就下前呀嚷，说插上了那个三就下家呀儿啊，你个妈妈打你呀，你的哥哥说呀你为什么那又把那个压了眼儿后呀你个大大那骂你那个你不有阔呀起脚呀你那哥哥那兄弟那个你那不要气呀你该知道你哥哥那回那脾气哟压了肚子儿受劲儿哟三刀刀来咋见了面那若一哎呀这拉花花的呢一个在那山上哟一个在那沟咋拉不上那花 哎呀，找一找的说。我留了间呐，匆匆游，留不见那让我们。